英国新共产党机关报《新工人》14号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照片，并在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成功的标题下辟了特辑。报纸载文指出，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根据朝鲜全体党员、人民军官兵和人民一致的意志和愿望，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。朝鲜党和朝鲜居民旨在高举全社会坚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旗帜，完成主体社会主义事业的斗争，有了新的里程碑。另外，缅甸联邦巩固与发展协会仰光地区委员会书记德音12号发表谈话，表示祝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举行成功。